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介绍相关季节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然界当中，一年四季这个季节当中的变化毫无疑问的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呀，而且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讲的这个特点就是季节的变化。现在的这个季节在春秋两季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气候动荡，一年呢要出现两个巨齿， 两个大巨齿， 大巨齿是从冬天过渡到夏天，这巨齿越来越大，是夏天过渡到冬天，我们进入秋天了嘛， 对， 这个呢朝下的巨齿来就特别大了，来树凉咵一股子就凉了。很多人都有病，给大家提示了，一定要稳，病情要稳， 就是保持病情的稳定， 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呢逐渐的去调养啊，去康复。 对，第一首先保持你的病情要稳定， 忽上忽下对我们人体的一器官组织以及功能危害性特别大，特别是我们听节目的人很多都上了年纪，而且身体多少都有病，在这个季节上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气候不稳，心情不稳，就是情绪不稳，会造成我们什么呢？病情不稳。所以说呢，我们首先稳字当头，如其在气候急剧变化的时候，这个气候的变化影响人心情吗？ 影响。 秋风一刮，树叶一落，有些人的心情必然会造成一些影响。第一方面要保持情绪心情的稳定， 心情一定要稳定， 稳定。二一个呢，我们要呢病情稳定，这个病情稳定是气候带来的，我们管不了气候， 我们决定不了天气，我们只能决定自己的这个情绪。 没错，姚老师刚才讲了这个心情，这个情绪，这个我们可以调。那么季节气候的不稳，这个我们调不了， 对，我们只能去适应， 而且我们去调剂，一个是增强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免疫力提高了，受点风啊受点寒的都无所谓，就像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上了年纪就不行了，冷一点特别敏感，热一点还不行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用现代化来说免疫力，用土话来说就人的抗病能力减弱了。每一个时机我们一定要了解季节变化的一些特点，而且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来去什么呢，来去调节所以这一阵季节气候变化，一调节我们的心情，调节我们的情绪，二调什么，为了我们的病情稳定，我们怎么安全度过气候不稳定带来病情不稳定。每一到一个季节我们要给明确的给大家提出一个目标大家知道我们这段应该做什么你要调寒热呀要总体说到了天凉我们应该什么呀，春捂秋冬，是这意思吧？那到秋天应该冻着点吧， 那也不能过， 这个过与不过跟每个人的具体承受能力它不一样， 还是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你体质弱，免疫力低，早晚的温度啊差距很大，所以这时候呢你就需要调剂。调剂的目的是什么呢？帮助身体去适应 这个外界抗风寒的能力。 所以呢我们希望在季节不稳定的这个情况下安全的度过。这就跟我们提出了，特别是一些什么呢，年老体弱多病，季节的变化带来什么， 会影响这个病情的变化， 是吧？很多人夏天呢血压不高，天一凉高了。 对， 为什么高了呢？很多人不理解，遇冷它要收缩，热胀冷缩一缩怎么样，一缩就是我们的血管收缩了，我们血管外周也收缩了， 外周的压力增大了， 增强了，血压不稳。另外呢，季节气候的变化会带来什么，血液循环 也随着就会有变化。 变化，血液循环就影响我们的心脏啊，心脏的供血，大脑的供血呀、啊，有的人心脏病怎么样，这时候 容易发作了， 发作了。有的人呢中风病又复发了，这些问题是吧非常的关键。所以我们强调的，年老体弱多病的人在这时期求的是什么， 要平稳的度过 这个季节的变化。对年轻人无所谓，但是呢他作为我们一个年老体弱多病的人，这就是一个关。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这是我们讲预防也好，讲养生保健也好，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大家呢往往求思想什么的，哎呀我这病什么时候好，彻底好，我要好得快一点，这些心情愿望这是都可以理解。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客观一点，实际一点。所以有些人说这档听了这档节目讲的特别实在。 是的。 实在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健康。哦，告诉大家了，我们听完这节目我们心里踏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季节变化，一定要使我们的心情要平稳，情绪要平稳，而且要使我们的病情啊要平稳。那我们去是吧调剂寒热。 对。 你到晚上之后你就得关窗户啊，你到晚上之后你得盖着肚子啊，都得盖上啊。 是的。 早晨起来啊，你把三步曲的五步操你把做一做啊。若你从被窝起来就往外走，那适应吗？ 那肯定不是啊。 不适应。你超过了你自身的承载的能力，出去一见凉打体温了，感冒了。 因为每个人早晨起来他也有一个过渡。 这话说的太好了，这个姚老师点的非常好。然而我们的呢老年朋友 更需要这样的一个过渡了。 对，因为他的适应能力、调节能力和应变能力已经减弱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得帮助他。所以怎么去帮助他，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体有效的一个方法。早晨起来这时候我们就强调了，一定要做三部曲的五步操，你帮助身体啊。 对 啊，你是个帮啊。 怎么体现这个养生保健的帮扶作用呢？尤其是在早晨它就体现出来了。 这事儿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稳，不稳呢我们需要去调，是吧？一步一步的给大家说清楚了，是吧？我们光把不稳说出来谁不清楚啊？白天和晚上的温度差是谁都知道啊，而且这些差距对一些年老体弱的构成了这个健康的威胁，这大家也知道。大家不知道是什么，面对着这些问题这些矛盾，我们能不能找出一把钥匙能够把它解决了，这是成为关键。就是用我们的三部曲帮助身体，从室内到室外，从你睡眠到站起来活动，帮助他去睡。我们刚刚提到是什么深层次的啊，对你的这个血压不稳啊， 对 啊，对你的心脏血液循环呢、啊， 是的， 实际上何止这些啊，还有很多了。特别这时候感冒， 就是季节性的感冒。 他为什么这时候容易感冒啊？温度差。如果我们再往细说，用专业的来说，那就是没有内热引起外感。你想，你经过这一夏天，热不热？ 热。 哎呦，热，大家难受啊，多少年也没有。这么热的那么高，好多年也没有热的这时间那么长。 是的。 多少年也没享受到热的这么难受， 这个热邪已经侵入到我们身体了。侵入到我们身体怎么办？应该把这个体内的热做一下清理。咱们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楚不清楚？ 清楚，就是 您具体不具体？ 具体。 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啊，一定要把内热想办法清出去。春秋两季是季节，造成许多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复发期。 就是在高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到来之前，我们首先要清理身体的内热。 没错啊，你没有炸药啊，你没有炸药，你光有导火索有用吗？没有用，是吧？为什么它要爆炸？你得有基础。基础是什么？基础是炸药。哎，有人说，哎呦，不小心今天我忘了穿衣服了，哎，着凉了，感冒。他只看到一个诱因，实际上呢，他还有一个基础。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有内热。内热，我们形容它、比喻它就是炸药。偶尔我们受凉了，这时候呢是导火索，这样呢是形成了内热外感，所以说就容易引起了感冒。哎，严重的是发烧，还有再严重的咳嗽，有的呢勾起来哮喘。 是的， 你看， 带有点老病呢，这时候就 勾起来哮喘了吧？ 对， 老慢支， 老慢支，气管炎，哮喘。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肠胃。 对，就是胃肠性的感冒。 胃肠性的感冒，它有什么呢？和感冒一般的感冒它不一样。 对， 它有什么呢？胃的表现和肠的表现。 都是集中表现在一起了。 这些表现什么呢？不正常，发生疾病。所以说呢，什么叫肠胃性感冒？这我们又提了一条，我们把该提的呢都给大家提了，提了一个血压，是吧？提了一个心脑血管， 对， 还提了一个呼吸 系 统 疾病， 还提了一个刚刚提的， 就是 消化系统。 对， 不管是你哪个系统有问题啊，有救急吗？都会引起，因为这个导火索重新使它加重和复发。还有运动系统啊， 关节炎， 天一凉我这是膝盖又不行了， 对，腰腿疼的毛病又犯了， 颈椎不行了，腰椎不行了，胳膊不行了，这些事都是属于运动系统。这个我们好懂，什么原因呢？就是经络不通嘛，气血不行嘛，寒则收引，热胀冷缩，它一缩，本身你体内啊有风寒湿，这些邪病邪啊已经侵入到你的身体，侵入到皮肤的，也侵入到肌肉的， 有侵入到关节的， 关节就是筋和骨呗。 对， 通过天一凉怎么样？发作了，加重了。那夏天天热呀，热胀啊，经络也通啊，气血也容易运行啊，这时候一收，这个病情这个症状加重了。所以影响的方方面面挺多吧？ 对， 哎，这些呢都提醒大家高度的进行注意预防啊。人有病有三个方面，第一是防，第二是调， 对， 第三是治。 是的 啊，就是三字经嘛，这都是必备的， 一防二调三治。 如果我们作为聪明人能够兼顾我们的城池，不让敌人入侵到就身体的内部呗，这是聪明。 那我们就要做好，把好第一关，要防。 没错啊， 防疾病的发生。 如果你花气力做防的工作，那还需要治吗？ 那就不需要治了。 他不得病你治什么呀？ 我没病我怎么去治呢？ 敌人没有入侵到我们体内啊，我们有必要跟他做斗争吗？ 没有敌人跟谁去斗去呢？ 为什么没有啊？ 因为我们防得好， 我们没有让他们入侵我们体内啊。 对， 是不是这道理啊？我想这个咱们尽量用一些通俗易懂，这就清楚了。季节气候的特点我们讲清楚，我们就知道，而且我们有一套成功的方法，而且防得非常的到位，防得非常的有效，是吧？你就把提前工作做了，后边还会产生问题吗？它就不容易产生问题了。 是的， 这防里边呢第二个台阶就是调。 对， 气候的变化需要你调什么？ 调寒热。 哎，季节气候的会不会影响你的心情啊？会不会影响你的情绪啊？怎么办呢？ 那还要调这个心情，每天要有一个好的心情。 是的，这都需要调吧。实际上调的任务是吧很多，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介绍了 要调心情，调情绪，要调寒热，早晚你要多穿衣服啊。除了这行吗？ 还不够， 还有很多需要调的，所以这方面我们给大家讲细了，指导大家可以借鉴。你还要调什么？调运动啊。曾经有一句话叫什么呢？这个季节 千万不要三摊。 这是讲的什么？这就讲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误区，我们把它呢收集总结整理，高度再给它概括。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啊，好的，李老师好。 哎，您好，您好。 杨老师好。 您好，您好。 我是在厂桥上的。 哦。 就这么买本书一看，哎，我说这个看样子是不错的，这个牵扯到自然法。 哎，等 到年底的时候，12月份吧，有活动，有、 哦、 哎，就买茶， 啊， 腰带什么都买了，就 全武装了。 哎，对，就开始武装了。哎，为了咱们那什么，身体好嘛，是吧？ 对， 因为身体不好，以前有的时候上哪玩去，腿走不动路，像灌了铅似的。这样呢，就后来上以后呢，我就先讲一下排毒吧。 哎，好的。 排毒那个听了您这个泡脚以后推肚子，三不灸五不操以后呢，就后来说那我就去买这红花。 哦， 买的什么生煎草、桃胡草，因为那个时候我这腿啊蹲下一点起不来。 哎呦， 一蹲下就坐地下。 哦， 没人周就起不来了。 哦， 就这样的，后来买生煎草、桃胡草、红花回来就煮。 嗯， 哎，就煮都。经过泡了一段时间啊，我这个慢慢的才很轻松的。可我们老伴儿那个特明显，他这一段时间正好赶上是，就是腿肿。 哦，肿。 啊，腿肿的都打不了弯儿。 哎呀。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后来就这边听了您那个泡脚以后呢，就用那给他泡，泡了有那么一个来月，消肿了。 嗯。 消肿是干什么？走上哪儿？也方便了。 对， 这样呢就心里头特别痛快。哎，说以后就天天泡吧。 哎， 啊，所以这个呢，就说在这个我们这身上体会到了泡脚的这个，这个优越性。以前就像我那腿跟背一个大天香筷子似的，人家上哪儿去我也没有资格去，去了走不动路，又影响人家玩，所以有时候就没办法。现在我不怕了，你想今年，今年我们两个人，1月份年初的时候去美国玩了20多天， 哦， 啊，回来以后就还不累似的，结果4月份又去台湾去玩了10天， 还不过年又去趟台湾， 哎，对，不是主要的是什么？一个是这个泡脚，我们就是就出去我们都泡脚， 哎呦嚯，坚持太好， 带着药。带着这个写个那个红花那什么生煎草、桃胡草带着，把那个什么都带着，喝的茶也带着，酒也带着。 哇，你这坚持的太好。 那个你得预防着万一有突然的情况怎么办呢？ 哎， 就这么着，所以我们准备的比较充足。 哦， 茶呢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加量。 加量。 哎，平时在家2包啊，有时候出去以后觉得那儿天气变化大。就4包， 对， 3包4包，我觉得这样的最保险。 是的， 不给别人找麻烦，自个儿也比较 贫穷书上。还有就是关于那个茶， 嗯， 就是通过这几年喝茶，开始没有那么高的认识， 哎， 后来结果就是去年吧， 嗯， 我们老伴儿啊，结果发烧， 嗯， 结果他又不愿意上医院去， 嗯， 我说你不去那怎么办？他说我就不去，你看你怎么样给我让我能够，只要能那什么就行。 出难题了。 嗯，后来我说那这样吧，给你加量。加到三包，头一回发烧喝了三次，退烧了。 哦， 第二次又发烧，就过了几个月又发烧，喝了两次就退了。 哎呦呵， 就这么着，你说，哎，喝几次一下一退烧， 嗯 嗯，我说这也倒不错，我也是慢慢摸索， 哎， 有的时候就看您那个书，有时候有事儿我就看看书， 对， 哎，看看书呢，我再看看怎么样都哎使这个。能够自个儿解决了， 嗯， 就这么着，这个，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好， 对， 哎，原来您再有就是老伴儿他是叫什么导搏， 嗯， 心脏导搏血压高， 哦， 可是通过喝那茶以后，现在呢，原来都100多下儿，你知道？ 哎呦， 最那什么的也是90多，现在基本上带着80下儿，一分钟跳80次了， 哦，80， 再降下来了。 哎， 这么长时间，所以我说这倒不错，我说的， 嗯， 这个还不用老跑医院了。 嗯， 再有就是那个，我原来是心力衰竭，不瞒您说， 嗯， 就是最那什么调40下，那上医院看病都是让住院，不让， 嗯， 当时就不让回家的。刚才现在通过喝呢，调60多了。 哦， 嗯，您两个全都，他也有降，我也升了。所以我说这个永远得喝着，不能停 啊。 体会到了他这个舒筋活血，这个好处 啊。一个是心动过速，一个是心动过缓。 哎，对， 你说我说是调对吧？它不是治。 哎呦，现在我们俩喝这个，现在都是比较都挺好的。 嗯，他就是 去玩这两趟，我们什么事儿也没有。 嘿， 嗯，所以我说这以后上哪玩去都不怕了。 有备无患， 嗯， 心里有根了。 对，心里有根，真的。还有就是咱们这瓷宝， 嗯， 我跟您说吧，有的时候说，今天这个，我这个有点咳嗽， 嗯， 哎，那不要紧的，也甭吃药，咳嗽弄一个贴在这个天突穴上， 对， 再咳嗽那什么点那个那痰中这儿也贴一个就行了。嗯，我那瓷宝没有，基本上没有闲着的。 不让它闲着，物尽其用。 不能让闲着，老得用。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夜里一贪凉，结果腿就抽筋儿，往那个承山穴上贴一个。 对。 就这样贴就过去了。 你看，你把瓷宝都用活了。 不行，还差得很远，还得再继续学习。 嗯， 哎，有时候想还差得很远呢。 嗯， 哎，所以想跟您交流交流啊，这样呢对我以后呢也是一个途径。我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这本书看到了吗？ 看到了，我就为今天这本书，我早上起来4点多起的床， 哎呦， 6点半我就到那儿了，到那儿6点半。 嗯， 你要起来我得早去，因为我考虑我要拿不到这书我怎么学呀？ 啊， 以后我怎么那个是什么呀？就是跟您那时候就是。这个条理和这个 对，这说的特别细，这书 啊，所以这上的我回来以后我看了一下， 嗯， 说的特别细，而且有一些个直接就是指导你得怎么做了。哎，对 了， 林老师，我告诉您，您俩得表扬厂桥店一下 啊。 哎，我什么时候去了，他们都对我特别的热诚，而且就说有问必答， 啊， 都热，特热心。 好， 又不嫌脏也不嫌累的，好不好？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嗯，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